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是收藏人类记忆、珍藏民族灵魂的地方。博物馆的英文单词来源于古希腊缪斯女神，这个可以彰显和培养美德的地方，不喧哗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参观权利，不触摸是对文物的爱。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每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走马观花的游客并不见得能够全部了解，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文博讲解员和志愿者，他们架起了展品和参观者的桥梁。最近国家文物局和微博文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物代言人，邀请全国的文物学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博志愿者、文博的重度爱好者，还有文化研学讲师等等，邀请大家加入文物代言人的行列。他们将会怎么样代言这些有故事的文物？这次活动还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公益活动？最终这些文物代言人将会怎样选拔出来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袁硕您好。 各位朋友好，我是袁硕。 哎，那么袁硕呢，提到您的这个本名呢，可能熟悉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但是一提到你的网名，因为那天一说要请你来做节目，我们同事都尖叫，知道吗？ 太荣幸了。 袁硕他是上过奇葩大会妙语连珠的何森宝。 对，是的。 再一次欢迎您。 谢谢。 哎，那么另外一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就是文物代言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来自微博文化艺术的王潇潇。潇潇您好。 Hello, 大家好。黄老师您好。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这几年呢，有很多的这个节目，比如像国家宝藏啊，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等这些节目哈，应该说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尤其他们一播出都刷了朋友圈了。当然了，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也很受关注。那么应该说现在文博也成为了一种时尚了哈。很多这个家长呢，为孩子打开一扇世界的窗户，也会通过博物馆带他们来看，带他们来了解。那么这样吧，我们先请潇潇跟我们说一下吧，这次你们搞的这个文物代言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参与其中呢？ 好的，没问题。 嗯， 黄老师，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活动呢，文物代言人它是基于这个微博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么一项由大众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博的线上的一个，或者说叫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我们的条件或者说要求其实非常简单。 嗯， 只要你对文博有兴趣， 嗯， 有热情，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会玩微博，那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其实我们的门槛呢并不高，所以呢，大家想来参与的话，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微博文博的官微，去私信我们的官微来报名就可以了。 我想您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参加这个活动，比如说会经历哪些的这个流程，会参与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比拼啊或者是什么呢？ 是这样，我们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竞赛，就是也不是一个说就是选拔、然后可能更多呢是一个我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表达、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交流。 嗯， 表达呢，一个是我们表达一个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 这些文博代言人，我们自己对于这些文物的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这个这通过这一步呢，相当于我们通过这些代言人给这些文物赋予了一个温度。 嗯，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也是会，一个是让我们代言人自己会很有成就感，或者说很有这个很有满足感的这么一件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的受众、我们的网友会更亲切的感受到这些文物的这个知识。 嗯， 另外呢，就是一个交流，就是在这个交流当中呢，可能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同时呢，也让大家会对这个我们交流的这种主题和这个文物也好，或者说文物之后我们形成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尤其能跟何森宝这样的文博达人交流，大家都好开心，是吧？ 这也成为我的一个意外的惊喜 啊！哎，咱们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还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目前是已经开始了，但是目前我们处在第一阶段， 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报名和招募的阶段。 报名截止什么时候？ 报名截止是在九月份，就是九月初我们会报名正式截止。 哦，嗯，所以说大家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哈。 没错。 那么这个何森宝袁硕哈，听过您讲解的人会熟悉你，但是我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这个名字吧，何森宝。一看呢就是一个。叫什么艺名也不是，笔名也不是哈，因为你用的是河流的河， 是 森林的森，城堡的堡，何森宝。您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其实是因为我特别仰慕德国的一个物理学家，他的名字音译过来是海森堡， 嗯， 但是我知道我这一生不可能达到他的那个层次， 嗯， 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所以我就把自己降了一个，大海之下为江河，他是海森堡， 哦， 我就成为何森堡了。 这跟文博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切都是关于知识的。 嗯， 大家觉得当提到文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也许这是关于历史的、关于考古的、关于艺术的等等等等。 嗯， 但是我觉得知识就是知识，无论是文史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都是知识。 嗯， 所以我觉得既向偶像致敬，也希望可以向大家表达这一点：文博它并不是一个局限，而是很辽阔的一个东西。 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入文博这一行多少年了？ 我是2011年7月1日正式加入国家博物馆，成为讲解员的一员的。 嗯，然后就一直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对，一直是讲解员 啊。然后，但是把讲解员这个岗位做出了彩儿。 啊，谢谢谢谢。 那么我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做文物代言人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微博上的很多大 V 还有博物馆的官方的账号都转了哈。何森宝，那您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个活动的呢？ 我也是通过新浪微博了解到这个活动的。 嗯，啊，您也是通过这个？ 是的。 你会去参加吗？ 我当然会去参加了。 哇，那你会带动一大批粉丝哦。那你是很有优势的哈。 优势当然是有，但是在文博这个领域里卧虎藏龙，这个我是深知这一点的。很多人其实水平极高，但是呢，他们很低调。 哎，您平时主要是讲哪些展厅啊？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博物馆对讲解员的要求还挺高。 嗯， 只要是在国博的常设展览， 嗯， 无论是古代中国复兴之路还是青铜佛道像这些展览， 嗯， 都需要掌握。而且呢，有些非常重要的临时展览，我们讲解员也是需要掌握的。 哦， 包括砥砺奋进，还有现在关于马克思的展览。 嗯，您最近在哪个展厅？我去看看去。 我现在主要是在古代中国。 哦，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其实文博的这个讲解员可能跟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概念已经很不一样了哈。何森宝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讲解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都是跟你一样这种朝气蓬勃的，然后又敢说又能说得很有意思的年轻人吗？ 其实我觉得讲解员他是这个社会上特别平凡的一个岗位，所谓的平凡就是他没有那种很强的特殊性。 嗯， 和别的岗位一样，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对这个岗位的认识也不同的，有那种特别赤诚的， 嗯， 特别热爱的，特别奋进的，然后当然也有那种比较轻松的，他选择那种稍微安逸那种方式来进行这样工作的人都是有的。 嗯， 因为我觉得在每个行业里都是这样。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讲解员呢？是那种就是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是那种比较安静的呢，还是说比较幽默的，亦或是像我们就是在这电视节目上看到你比较犀利的呢？ 我觉得它要分场合，要分场合。 嗯， 就是如果你在讲一些轻松的内容的时候，当然可以幽默一些。 嗯， 当然你要是讲一些严肃深沉的内容的时候，那时候如果在幽默跟人逗趣的话，想必就不合适了。 是， 主要是看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现在来听讲解的这些人里头，你觉得什么样年龄段的会比较多呢？还是都有呢？ 其实我觉得学生的比例越来大了， 也是跟最近放假有关系吗？ 嗯，放假是一方面。 嗯， 就算不放假的时候，现在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市教委也在合作。 嗯， 全北京市的中学生都会来国家博物馆来上历史课。 嗯， 这当然也成为学生这个比例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让他们从小热爱博物馆，能够在里头感受到一些乐趣，可能对于以后博物馆的发展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所以更需要像你这样，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兴趣的讲解员哈，来为他们进行讲解。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文物代言人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那么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对文物代言人这个正在启动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了解到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在做着链接文博和人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也就是网上的文博达人何森宝，还有这次文物代言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来自微博文化艺术的王潇潇，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火起来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怎么来参与哈。那么刚才也说到，这样的一次活动呢，是面向全国的文博学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博志愿者、文博的重度爱好者，还有文化研学讲师等等等等，很多活动都把这个点聚焦在这个文物上哈。所以呢，这个我也想请这个潇潇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微博文博也会关注到文物和人这样的一个链接呢？因为我们知道文物这几年是比较火的，但是把文物和人链接起来，文博人哈，这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视角。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呢，把这个目光或者说焦点聚焦到这部分人的身上。 嗯， 其实是 而不只是聚焦在文物身上。 对对，没错。所以呢，它其实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的。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也是构思了很久。为什么呢？首先它就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背景，因为微博它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它连接很多的人，让很多不一样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能够很亲密的互动起来，或者很亲密的来彼此认识了解。他们可能离得很远，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他会突然之间就是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距离会如此的近。这是有它的一个怎么说，它的一个背景在。所以呢，也就是我们考虑到这次的这个把目光聚焦的这部分人的一个起点吧。具体的原因呢，其实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文化也好，或者说文博也好，其实它最终的核心还是得在于说要把他们这些价值和历史还有故事如何传播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要传播出去这些价值或者说历史和故事，必不可少的是要通过人来传达。然后实际上它归根结底的核心还是从这部分了解他的人、热爱他的人传播到这些我们更广的大众，让大家都知道， 培养更多的种子，让这些种子把这些薪火相传啊。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毕竟文物我们没办法自己来为自己代言，我们必须有我们的代言人来为他代言，这样呢才能让他就是怎么说，才能让我们文物的价值让更多的人能认识到。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些人他是对文博行业，第一他是有兴趣，第二是有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为大家搭建一个交流和展示的一个平台。 嗯，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怎么说传播我们的文博故事的同时，能够彼此结交到一群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好朋友好伙伴。 嗯，网友袁青花3265就说，他说我小学老师，我经常也会带自己的孩子去博物馆，也参加过一些 讲解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我自己也能说，我能参加吗？ 没问题啊，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网友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爱好者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有一项是这个文博的爱好者嘛，就是我们聚焦的这部分人群里。 哎，咱们有没有定下来，比如说最后会选出几个代言人呢？是一群呢，还是多少呢？ 会有很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是一个选拔的活动，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说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和大家的一个参与程度，我们来最后确定，这个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咱们有分这种什么专业非专业吗？ 这个可能会有分，我们是 要都跟何森宝一块比拼，那估计是匹配不过了。 对，何老师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些代言人里面的老师级别的，就是是代言人的老师，给大家可以做一些这个培训。 对 呀， 所以有这样的交流机会就特别好哈。这样何森宝，您跟我们说说，作为一名专业的讲解员，一名好的专业讲解员，您觉得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的素质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讲解员，最重要的就是你对博物馆要有热情。如果你觉得博物馆这三个字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一个概念，那其实你很难做好这个工作。讲解员在我看来是一个还比较特殊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小学文化水平就能做，但是大学教授都未必能做好的工作。它弹性很大， 是 弹性很大。哪怕你能识字，你能读好那个讲稿，其实最这讲解员的底线你就已经超过了。但是这个工作是没有上限的。你永远可以在原来基础上做得更好。 是， 这是讲解员工作的一个特殊之处。 这就跟我们主持一期节目一样，你要去听回放，你永远觉得还能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哈。 是的。 哎，这样您要不然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行不行？比如说我跟这个王潇潇，我们俩是带着这个孩子来看展览的观众啊，我们走到了何森宝的面前说啊，这位哥哥请你给我们来讲一讲，呵呵，现在这个您面前的有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展品让我们能够比较感兴趣呢？听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您能给一个具体的时代吗？比如说这样吧，我给您选一个文物，也是我特别想代言的那件文物，是青铜厉鬼。鬼这种东西啊，其实在西周早期它是一种专门盛放蒸煮过的五谷杂粮一类粮食器皿。这个造型比较奇怪啊，其实我在这个音频里很难为大家描述清楚。大家要有感兴趣可以亲自到国家博物馆的地下二层古代中国去看一看。就那件文物啊，即使在国家博物馆它也被视之为骄傲，因为它太重要了。为什么呢？这件青铜器内壁里边铸了铭文。它这个铭文详细记载了牧野之战的经过。牧野之战就是周灭商之战。它是咱们中国上古史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它是商周历史的交界，在它之前是商朝，在它之后是周朝，只要这场战争的具体时间确定了，我们无论是向前推商朝历史还是向后推周朝历史，都变得游刃有余，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特别重要的一个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中之重。我们几乎先秦的大部分历史都是靠它来推算出来的。我说具体事件。那为什么这件文物我特别喜欢呢？因为它特别浪漫。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这个牧野之战的时间，虽然学术界依然有争论啊，但是目前这个工程给出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这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时间。它是怎么推算出来呢？是靠它那笔铭文的一句话，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那个甲子日清晨，出现了岁鼎这个天象。岁其实指的是木星，鼎指的是正当中天。岁鼎连起来读就是木星正好运转到天空最高那个位置这么一个天象。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这两个字啊，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因为天体运行自有其客观规律。只要我们不停地用数学模型向前追溯的话，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天文现象推算出牧野之战，我们中国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具体时间。当时是从美国 NASA引进的天文软件，然后靠数学模型一直往前回推，推出了几个答案，最后这个在其他线索排除之下，时间最后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能够很准确的定出这个点儿。 目前虽然还依然有争论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最准确的一个答案了。所以您想想啊，咱们中国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时间线索，就竟然闪烁在苍穹星海之中，然后还被我们祖先用金属的铭文记在了一件文物之上。我觉得这个，我好家伙，讲到这儿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 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就通过这么一个装吃的这么一个， 就通过两个字的名门， 清铜的东西哈， 这个各科学者竟然联手，竟然能给破译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件文物让我感到特别宏大和浪漫， 听得我特别想去看了，现在 是我这立马就调出来这青铜厉鬼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了哈，大家都特别的这个感兴趣，确实你要把其中的这一个小的这个点一说起来，要不然呢，我们如果没有人解说的话，自己去看可能就未见得能看得特别明白。刚才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这脑海就闪现出了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啊，还跟这种刚才说的跟那个比如说 NASA 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天文的这种推算的这种计算软件一起啊， 进口的这个天文软件， 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藏在两个字里， 碎顶， 碎顶， 这两个字里 ， 要去看这俩字儿。微博网友永听说了，早上在听何森宝在喜马拉雅的节目，巧的是开车又听到了何森宝做广播节目嘉宾， 特别荣幸，谢谢大家。 看来您的粉丝真是不少。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与馆连成一个词，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称呼，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仅有100来年的时间。日语中的博物一词来源于英文、法文、德文中通用的博物馆这个单词。 那么刚才呢，这个何森宝您给我们的这个惟妙惟肖的讲解，让我们领略到了一名优秀的文博代言人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哈，让你至少听了之后对这个会很感兴趣，而且会有一个比较立体的这个感受。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啊，您毕竟也是做了这种专业的工作7年了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次的微博文博还为我们这次参加文物代言人活动的这些朋友们应该说准备了很多互动交流的环节，刚才潇潇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 是这样的，首先刚才听了这个袁老师的一席讲解之后，我更感觉到我们做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你已经叫乱了，一会儿何老师一会儿袁老师，这是一个人哦。 对，何老师我们还是统一一下称谓吧。何老师、 啊、 对，何老师、 哎、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而且也感觉到这个怎么说，这个文博的这个领域真的是有星辰大海，有很多值得探索的这个内容。 是， 那么是这样的，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题材是涵盖是会很广的，也像这个我们就是其实是面对整个我们的这个文博领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怎么说，活动的这个形式也是会很多样。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题材吧，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它大致会有以下这么几条主线。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会聚焦于博物馆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展览和文物，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接下来会重点的针对一些博物馆里面重点文物和重点展览，我们会确定一些主题，让大家来结合这些文物和这些展览来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感想，或者说我们可能是文物代言人他自己有一些认识和看法，对这件文物或者这个展览，或者呢是他听到了其他的讲解员或者其他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分享之后，他有一些感想和心得，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主题来做一个发布和表达。 既可以自由命题，也有这个命题作文哈。 没错，他可能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可能我拍几张照片，或者说我就是写一句心情，这些都是可以的。 有没有规定，比如说一个人讲多长呢？ 没有规定，就是他就是 你要把它讲有意思了，这是最主要的。 没错，是结合自己的一个当下的心情，可能是结合一个情绪，他也不一定是说我真的完全像这个何老师他讲的这么专业和这个全面，他可能就是我从某一个我的感想或片段，我就觉得他很漂亮，或者说我就觉得说他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回到了一个远古的时代， 可能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 是的，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带动大家的一个兴趣，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它是我们这个活动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或者说一个意义所在。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也会聚焦于一些这个城市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带，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活动的一条主线。比如说举一个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接下来会聚焦于这个北京的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带，然后结合运河文化带的一些内容，我们可能会这个进行几个系列，或者说策划几个主题，然后包括目前我们其实已经和这个运河文化带的一个 这个文创大赛有合作，后续我们应该还会结合我们文化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推出联系一些设计师，推出一些表情包，等等， 还挺丰富。 是的，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会聚焦于我们代言人本身，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互相之间沟通交流， 没错，会组织大家这个在线上的一个交流，包括线下的一些小型的聚会或者小型的沙龙，让大家真的可能在不同身处不同地区的，或者说我们关注于不同领域的一些文博人聚到一起，大家聊一聊，可能是聊一聊我们的专业，聊一聊文化，聊一聊这个文博的内容，但也有可能呢，我们就聊一聊生活，聊一聊爱好，聊一聊美食。其实美食跟文博它不一定是连接的那么紧密，但是它跟每个人是很相关的。而且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历史上的美食，现在西周博物馆不是正在搞一个这个舌尖上的这个燕国达人吗？ 没错，而且 这个展览很有意思。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很多的我们的文物，它在历史上，它在它的那个时代，它就是用来放吃的的。 刚才和森堡街上那鬼不就是吗？ 对 吧？鬼街鬼街那吃饭一条街， 对，就是名字底那个 啊，是 没错，它其实也是跟生活是紧密相连的，那最终串起来这些内容呢，还是我们聚焦到每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活动的一个内容吧。接下来我也想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形式，我们的内容形式呢就很多样了，就是怎么说，它有一个基础，就还是我们的这个微博平台。基于微博上面呢，我们有，其实我们现在有各种的这个内容发布的形式，比如说这个图文，最简单的图文，或者说这个短视频，微博故事，然后以及我们的头条文章，然后以及直播问答等等。所以呢，通过这些的这么多样的这个内容形式，其实我们可以各种的做一些排列组合，包括我们的这个话题和活动等等。所以通过这些不同的这个我们的内容形式，我们会针对我们不同的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做一些不同的安排。比如说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这个问答，我们可以设置结合今天活动咱们今天栏目的这个内容，设置一些问题。 哇，所以大家更要仔细听今天节目了。 没错。 另外还会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举办一些特殊活动是吗？ 对的，没错。 比如说呢？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会和我们的这个一直在专注于关爱和帮助自闭症儿童的这个组织叫沉默星球，我们接下来就会和他们这个携手一起带着这波孩子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展览，相当于通过怎么说呢，通过这个文博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文物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不一样的这种或者说更深度的更有内涵的这种内容，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可能更快的或者说是更迅速的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扉， 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哈。 是的。 哎，何森宝，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会其实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看哈。 对，当然是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展厅里就会看到有的观众他行动不便，需要有人推着轮椅，然后带他在整个这个展厅里游览。但是我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他尽管行动不便，但是他对博物馆对文化依然有需求。而且博物馆作为一个属于公众的地方，也实现了它的价值，我认为无论是对于公众还是对于博物馆来说，都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特殊人群。另外呢，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平时还很多的这个学生来看，尤其有一些小朋友现在也会来哈。 是的。 你碰到过的比较小的孩子有多大呢？ 特别小的孩子还得让父母抱着，自己都没法走呢。 哎，所以我不知道在碰到像一些比较小的孩子来看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或者老师带这孩子到博物馆以后，他一直希望说啊，孩子，你记住啊，你在展厅里一定要学到东西，你要学到这些，学到那些。我觉得这当然很好，其实但这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应该让孩子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有意思的。 对，哪怕他在博物馆里头到处走走看看，就算他没有学到什么那些深沉的严肃的专业的知识，但是他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够了。他一旦爱上这个地方，以后有机会他自己都会来的。但是呢，如果 现在就强迫他说啊，你记住啊，你在这个展厅里一定得好好学，你看这展板上都写什么，你都记好了，写在本上，然后回家好好复习。 最恨的是回家写作文。 但是对，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这个主动性的时候，如果摁着他头，让他一定来学到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效果未必会好。 对，所以我说，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到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对啊，是啊。 你不是说来一次两次你就把这些东西全了解了，而是说你喜欢这地方，然后你可能每一次不一定非要来半天或一天，搞得很累。你跟这儿逛个两个小时，然后你下次再来逛两个小时，就每次看一个不同的主题或者部分，这样子又轻松又有意思。 博物馆应该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地方，这 是 第一位的。 嗯， 最重要的是留下一些轻松美好的回忆， 是， 然后和记忆。这样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下次还会再来。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作为一个词，最早在《山海经》中就出现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尚书》中称博识多闻的人为博物君子，《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有博物驾闻、通古达今的说法。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开始把博物一词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博物的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知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文物代言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活动。那么9月1号，刚才呢潇潇说了这个预报名报名不是预报名，就第一阶段报名就要结束了哈。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一直这个活动会持续到年底是吗，潇潇？ 对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 哎，那么持续下来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报完名之后您就可以参与其中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我们继续请出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也就是网上的文博达人何森宝，还有我们这次文物代言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来自微博文化艺术的王潇潇，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我们这儿有一位老朋友洪生说了，说何森宝您说的好，孩子进博物馆很可能就是玩耍，但是呢那种氛围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他们，是一种对历史对文化的浅的认识，这也是有好处的哈。所以特别同意您刚才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的活动吧。其实刚才这个潇潇已经跟我们说过了，9月1号这个报名结束之后就会展开活动了。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其中的一些活动了哈，比如说有这个文博爱好者之间的这个交流啊，然后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公益的活动，然后这次还有一辆叫文博大巴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活动？真的是有这样一辆巴士吗？还是只是一个代称呢？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文博大巴这个比喻真的还挺形象的。 嗯 嗯，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文博代言人这个活动本身，它其实是像一列这个专列，或者说它就像一辆大巴一样。 嗯。 接下来呢，这辆大巴呢会载着我们的代言人，还有我们的全国的关注文博的爱好者和网友们一起呢，沿着全国的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的博物馆、文化景观，还有文化带，以及这个我们的文博人的风采这几条主线出发。我们呢后续会通过每一次的这个主题活动，然后呢带动大家一起参与。那每一期的这个主题活动就好像一个我们大巴的停靠的站一样。 嗯，其实每一条线路就是这次活动不同的主线是吧？ 没错没错，它会沿着这些主线带着我们的这些参与的文博人一起去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站点去停靠。 那比如说报名参加的朋友是只能参加一条主线呢，还是说不同的时间都可以参加这样不同的活动？ 是不同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只不过我们可能即便报名了之后呢，我们参与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我们在里面参与的这个形式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对这个我们的代言人会有一些按照地区或者说我们代言人的一些研究领域来进行一些分组。我们呢可能会通过不同的分组，有主题的，由这个不同的组的这些代言人各自的来带领大家。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会分什么组呢？ 比如说吧， 就是接下来我们和沉默星球的这个这次的可能公益的这次活动， 嗯， 那可能就会是我们的这个北京组，尤其是可能会聚焦于首博的或者说国博的， 嗯， 我们的一些代言人会带着这批孩子，我们去到线下走进这些博物馆， 嗯， 来和大家一起一边给大家给这些孩子做一些讲解，一边呢也对这些孩子进行一个关爱和帮助，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些博物馆里面的项目，不光是做这个文物的讲解，和可能会带着他们玩一些这个手工或者文创等等。 那么这次文物代言人这个活动会有一个活动叫我最喜欢的一件文物，以这个为主题做一个线上活动。 对的。 这个是什么一个活动呢？ 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参与的线上活动了。 嗯， 这个呢其实 就报名你就得参加这个是吧？ 不是就得参加， 哦， 是你报名了你就可以来参加。 哦， 就是我们呢就是怎么说，第一它不是一个强制的选拔，不是说我们组织这么一我们组织了这样的一波代言人过来海选，而是说呢我们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来一起来可能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一起来就是像我们这个活动所说的是一起来讲一些文博故事，传播我们的文博的好声音。所以呢我们并不是说强制要求大家你必须得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提供一些线索，或者是我们会给大家策划一些主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参与进来会让大家在参与的同时会有获得感，让大家会在参与的同时获得乐趣。我们 其实说到这个最喜欢的这个文物，好像真的是让我这样猛的一想，觉得一下子脑海里会涌现出很多东西来。我不知道何森宝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您还专门做这种工作，应该是看过全国甚至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博物馆，看到过很多精彩的展品。如果让你来说你最喜欢的一件文物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件呢？ 刚才我和大家介绍的那个青铜厉鬼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 啊。 而且还有一件， 就是，工作的地方。 对还有一件是也在我们国家博物馆，是来自这个半破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我之所以特别喜欢那件，是因为它里边有一些特别古朴的图案， 嗯， 但是关于这个图案的解释目前学者们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嗯， 但是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解释还挺感动我的， 嗯， 是因为就是在石器时代那个久远的过去，当时卫生水平也差，然后呢这个大家的营养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保障都很低下， 嗯， 所以呢人们这个新生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嗨，那个时候还有这么专业的词儿吗？ 有啊，新生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嗯， 因为人的盆骨特别，就女性的盆骨，由于进化的过程中，它得保证走路的协调性，所以就越进化越窄了。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头部在进化的过程中去越来越大。 嗯， 这就使得 人聪越来越聪明。 对，因为聪明，但是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使得这个女性的分娩很困难。 对，孩子的头变得大了。 对，就可能今天听这个节目的诸位都难想象说能困难到什么程度。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啊， 嗯， 你听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事儿了。 嗯， 那时候有学者统计过，就是新生儿的死亡率能到300%，10个新生儿里死3个，一半的孩子活不到成年。 这量那么大呀。 对，您就可想而知啊，就生育，无论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母亲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人面鱼纹彩陶盆呢？是因为那件文物啊，它本来是给孩子准备的一个棺材盖，是盖那个棺材用的。但是里边画了一个鱼的形象。 嗯， 梅多先生解释说，那个其实是生殖崇拜的一种体现，因为那个鱼画的特别像鲤鱼，所以有学者相信是鲤鱼。 嗯， 鲤鱼是一种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这个动物。 嗯， 这个繁殖期一次可以产10000颗到 100000颗卵。 嚯！ 您就想，假如说您是一位母亲， 嗯， 然后呢可能刚遭遇到孩子夭折这样的悲剧，心情很悲痛，但是在河边散心的时候，哇，突然看到鲤鱼当着你面产了10万颗卵， 就觉得是好兆头，啊， 对于是这个就特别朴素的一种情怀， 是 就把鲤鱼的形象画在了这个陶罐的内壁，表示说我虽然失去了现在这个孩子， 嗯， 但是将来我可以像鲤鱼这样养育更多更多更可爱的孩子。 嗯， 其实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感情。 嗯， 这个东西看了之后，尤其是很多带孩子 嗯 去参观博物馆的家长，嗯，尤其是母亲，看到一件文物以后都会觉得很感动。它就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母亲或者女性是伟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讲解也特别有意思哈。一个这个彩陶盆，然后就这个从古至今这样一联系，让我们对它又有了一个特别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就很好奇，像这样的一些资料，就是您也是需要自己就上网去查吗？这种不同的这种角度确实是很别致哈。 获取资料的方式很多，或者说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很多的。当然您说到查资料，或者说查专业论文、看专业书，这都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最好可以到现场来问一问当地的学者。曾经这个殷墟考古队的队长唐继根老师就给我上过课。有一次我们那个国务博办了一个展，叫商议意义四方之极，就是介绍这个殷墟出土的很多文物。当时是请了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唐老师一进展厅就乐了，说你看啊，就这展厅里啊，超过三分之二的东西是我亲手挖出来的。 哇， 然后就 是好自豪， 就那些文物啊，这来龙去脉，这隐藏的细节又讲的，我那是我听过最好的一次讲解， 听了都热血沸腾哈。 对，这是其实挺让人尴尬的一件事啊，就最好的一次讲解不是讲解员讲出来的，是人家考古学者讲出来的。但是人是真上手做过这工作，那感觉 他的研究更深入呀。 对，那感觉就好像讲那个航空展，是一战斗机飞行员给你讲航空展， 那就角度就不一样。 就是你看啊，这所有飞机我都飞过，那种亲身的体验带来的高分辨率的信息，那个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这样的交流活动其实也真的是很有必要 啊，对所有人都是提高。 对，不单单是说文博爱好者啊，您要跟这些，当然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哈，跟那个亲自挖出文物的这样的一些专家，所以在跟您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进行交流，其实也很难得，因为你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获取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对很多这个， 你就可以把这种鲜活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都去看过 哦，所以真的很有意思。啊，看来这个文物代言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哈，真的是不单单是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能够讲文物讲得更好，其实也是自己这个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潇潇跟我们说一下，文物代言人这个活动呢，会有层层的这个选拔，然后互动交流，最终会有入选的文物代言人是吧？那么多人报名，最后会有一些朋友入选，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奖励呢？ 是这样的，我还是得再澄清一下，我们这个呢不完全是一个选拔的活动，还是说一个 参与 大家，对，带领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理论上来讲，就是只要这次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我们的文博人，其实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当然了，因为人数比较多，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他涉及的地区也比较广，所以呢我们会对这次报名的这个代言人根据所在地区还有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方向或者说兴趣领域，给大家进行一些划分，把大家分成组，随后呢在线上这个以这个主题内容活动的这种形式，包括以及可能线下的一些地区的这个专题的活动，这两方面来推进。每个季度呢我们会根据这些代言人我们的这个参与的对这个活动的参与度，包括可能会结合他的一些微博上面的一些数据和一些他发布的这个内容，我们对代言人的表现进行一个梳理和打分。我们对这个表现比较活跃，包括可能数据比较优秀的这部分代言人呢，我们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更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参与机会，以及这个更多的我们微博上面的一些平台的推广和这个曝光，以及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现金的奖励啊，这些都是会有的。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很难得， 对，所以呢这个也会根据我们大家对活动的这个参与情况而定。但是呢还是大家一定得，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请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它不是一个选拔的活动，大家不用有这方面的， 是一个参与的活动， 对，也不用说带着压力来，大家就是能尽兴就好， 就跟来参观博物馆一样，就带着一种玩的心态，轻松的心态来参与哈。那么我知道除了文物代言人这次活动之外，微博文博还会陆续举办一些和这个中国的国学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是吗？ 对的，这个会持续进行，包括其实呢就是我们 后续陆续进行的这些活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我们的站点，它其实是也包含在我们整体的这个代言人活动当中的， 嗯， 相当于是我们会后续会带领我们的这个代言人。 除了沉默星球这个活动，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呢？ 后面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可能、嗯、我们会找一些设计师和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一起来共同的做一些这个文物的表情包， 嗯， 这是一块儿。另外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问答的活动。当然了，具体后续具体的一些我们的专题，我们现在暂时保密。 好， 也请大家期待，大家可以登录微博，然后关注我们的官微微博文博来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个活动资讯。 微博文博哈，我刚才已经登上去看了，活动正我们的节目正在上面直播呢。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在中国，文物二字连在一起使用，始建于左传。左传洪公二年记载，夫德简而有度，登将有数，文物以记之，声名以发之。到了明代和清初比较普遍使用的名称是古董，到了清乾隆年间开始使用古玩一词，含义基本相同，但在很多场合，古董是指书画碑帖以外的古器物。 那么今天呢，通过何森宝和王潇潇的介绍，我们对于文物代言人这样一个活动有了一个了解，也认识到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追求，用人文视角讲述文博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好，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 有空我们一定要去国博找一下何森宝。 好， 古代中国展厅， 没问题。 谢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